月25号苏动音乐啊，咁啊好多样嘢要提你啦。第一样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嘅。 系，咁啊今日咧苏动音乐咧就犀利啦，我哋今日嘉宾啊将会有呢个安俊豪嘅。 咁嚟紧佢亦即系而家出咗新歌啦，同时亦都嚟紧将要准备佢自己第一个叫个人专场嘅音乐会啦。咁啊都了解下佢嘅准备状况啊，系啊心情如何啊，系啊会有啲咩嘅嘢会带俾大家咧？到时个 show 咁， 冇错，咁啊，所以六点钟咧，转头我哋就可以听到安俊豪嘅分享啦。 系，咁啊，啱啱大家可能都经历咗一个几个钟头 混乱啊， 混乱啊，我都有小混乱嘅。 你都系嘅，其实因为尤其我哋做，不过其实我觉得行行都系啦，即系始终喺现代嘅办公室或者工作上边，好多时候嗰、那个沟通上嘅速度系好紧要，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系依赖一啲嘅通讯软件去做一啲公务啦，咁样你就应该，你系咪即刻已经赚少咗几个零啦？ 咁又冇，咁又冇， 因为真系零啊， 系啊。本身是零，当你零成任何嘢都是零，或者任何嘢成零都是零咁样。咁啊，但係头先个通讯软件坏咗之后，我就会发现啊，有时做人嘅嘢真係你去有 backup plan 啦。咁譬如同你跟住同我哋嘅同事 Carmen 咁样，咁大家呢都我哋有其他通讯软件嘅溝通方法呢，咁係 OK 嘅，咁我哋咪继续用，咪继续冇影响到啲工作上嘅运作。 即刻转囉，但其实第一下係反应唔到嘅，因为呢佢最初嗰个状况係点坏法呢，就係、是、你单对单个人呢你係可以 send 到短信俾人嘅。 係咪我连呢个都冇埋。 係啦，咁但係即係最初係主要係一啲群组就死晒机啦，咁慢慢就变咗全部都死晒机啦咁样。咁所以第一下我反应唔到呢，我完全係冇理呀，我电话都冇睇呀，我将我工作嘅嘢交代晒喺个通讯软件度，我就摆低咗部电话，跟住然后就自己喺个位度埋头工作呀。咁所以到我回过神来嘅时候，我发现原来已经。个 世界回复正常嘛。 係啦，错咪都错过咗好多嘢嘅咁样囉。 因为有第一下你会諗其实係自己问题嘅。即係你会觉得係咪我电话问题。 係 咪我身处嘅嗰个网络问题。 係 你第一件事唔会諗全世界都係咁。 係 你要直到晏少少啦，咦发现真係唔对路囉。然后当有一啲嘅媒体报道啦，弹个 pop up 出嚟就话哦坏咗啦，好多人都 send 唔到啦。你嗰下先会够胆 confirm， 我、哦、原来唔系我自己问题。 系啊系啊， 好多时候都系赖咗落自己度先噶嘛。 好依赖嗰个媒体嘅一个确定啊，即系因为我头先都系嘅，我一路其实我最初点解知道通讯软件坏咗，并唔系因为我用唔到啊，系有个朋友喺另一个通讯软件度啊，喂，我想问一下你。是咪死咗機啊？點解我機即係 send 唔到嘢俾你嘅咧？咁樣咁我仲同佢講我冇啊，我仲用到喎，冇問題喎咁樣。咁跟住然後一路隔咗15分鐘左右先見到啲媒體出信息啊！原來真係壞咗，我頭先仲呃自己個朋友添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你頭先講個 backup plan 亦都真嘅。其實大家平時深信，即係我覺得通訊軟件你壞咗一個，你要換係絕對冇問題嘅。即係你要換，其實多多都有得你換啦。但係其實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在於大家有冇嗰個默契啊。係 啊， 因為即係第一就係你壞嘅當刻，係咪真係個個人都即刻醒起可以一齊轉用另一個通訊軟件呢？同埋轉另一個通訊軟件嘅時候，咁多款到底大家會用邊一款呢？又因為太多啦嘛，咁所以變相大家用緊其他後備嘅通訊軟件都唔同嘅時候呢，其實你嗰下都係會多多少少會有啲忙亂。 係， 即係頭先我用咗三個通訊軟件同唔同嘅人講緊嘢啦，因為 係啊，你要分翻開，因為我啲即係唔同 group 嘅，咁跟住最主要就係、是。就係、是、用翻大家用綠色啊 W 字頭啦，咁、但係其實中間有段時間咧，一兩年前啦，咁啲 friend 慢慢都諗住轉下用其他，因為啲功能上面個嘢唔同啦。咁其實我啲中學同學嗰啲咧，大部分普遍都轉咗去另外一個通訊軟件嘅、S 字頭嗰、那個。咁、但係個問題好得意嘅就係有時你。即系单对单一齐转，你转我转 ，OK 啊，系咪先？你知我知，单眼佬都知啊，大家都知啊，系咪先？咁但系咧，当如果你要转啲 group 咧， 群组就麻烦啦， 系， 因为你转群组四个人，你未必四个人都过晒去啊，咁咧最后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假设我同你，我哋单对单咧，其实系用紧 A 通讯软件嘅，但系咧一 group 人嘅时候咧，我哋要用翻 B 咁样样， 系啊系啊， 因为冇办法全部人移师晒啊嘛，所以同一个人倾嘅，你可能系用紧几个通讯软件，都同紧同一个人讲嘢。 但我發現好得意㗎，我同波勝平時嗰個習慣呢，因為我同波勝平時係會用間唔中會兩個唔同嘅通訊軟件呢輪住嚟用嘅。我平時我發現呢，我自己啱啱再思考返呢，我發現原來我同你處理公事呢，大多時候都係用 S 字頭嗰個通訊軟件 嘅。有個默契喺度㗎。 跟住然後傾啲無聊嘢，我哋係用 W 嗰個㗎。 係係。 我唔知點解，可能功能上唔同，或者我覺得係清晰啲嘅，因为你即通常做嘢嗰啲嘢，你紧要嘢嘛，咁你摆喺另一个通讯软件度，你就一目了然，你要揾翻就好容易。咁我哋嗰啲闲偈无聊嘢冇所谓嘛，最多冇咗成个记录都唔紧要啦，咁样。咁所以我就通常会咁样分开两边，但系净系同你先系咁嘅啫。 系咯， 我同我老婆都唔系咁嘅。 你有冇同佢开唔同嘅 group 去倾唔同嘅嘢？ 我同佢之间有好多同朋友嘅 group 嘅，咁都系喺两个唔同嘅通讯软件度都隔开咗一个嘅，咁但系好快之后咧就会忘记咗其中一边噶啦，因为大家都通常系用死一个噶啫嘛，咁另外开多咗出嚟嗰个真系做后备咯，但系到你真系要用嘅时候咧，就好似头先咁样嘅状况咧，系冇人记得噶。啱啱我都系喺嗰啲嘅群组度，啱啱同啲朋友讲话，我唔记得原来我哋另一个通讯软件都开定咗一个后备嘅 group 噶咁样。 不过我其实都几习惯分唔同通讯软件做唔同嘅嘢嘅，即系譬如我同你一半都系几年前，我谂四五年前开始已经用紧 T 字头嗰个噶，嗰时大家都少用嘅，咁但系佢推介，跟住嗰阵时好早期有 video message 啊，即系好多啲新嘅功能啦，咁所以咧同佢用T 字头嗰个咧就即系两个人就平时倾偈嘅，跟住 W 字头嗰个就系一啲可能有啲嘢要 save 低。你怕一啲閒聊會洗走咗，例如某啲 link 啊、某啲相啊，或者某啲做嘢上要交低重要嘅嘢，咁你就分翻開兩個應用程式，係代表緊兩個功能，好似我同你嗰種咁樣。咁就好緊要嘅呢一樣嘢，因為有陣時即係譬如我同你同埋 Carmen 都有個 group 咁樣，咁但係我哋裏面係咩都有噶嘛，有時你揾翻啲其實如果你話要分嘅，我哋係可以分開唔同嘅功能，但你話特登因為咁樣開一個群組咧？ 就好似太麻煩啦， 係好麻煩。 因為嗰個群組咧，即係有埋我哋監製卡文嗰個群組咧，我哋最多係啲咩咧？就係我哋平時度嗰啲短足嗰啲句子啊，即係我哋成日拋好多橋係最後冇用噶嘛。係 啊， 咁我哋就擺曬喺嗰度， 成個思考過程喺嗰度啊。 係啦，跟住然後一搜尋你就會揾得翻啊嗰陣時我哋做邊一個嘉賓就用咗邊一句嘅，咁你好容易就對得翻我哋有冇用過嗰一句咧，咁就避免咗之後會重複啊嘛。 係啊，咁跟住但係除咗倾呢样之后，我哋会讲啊，即系譬如有啲咩派头哥咩啦，可以啦，咁跟住亦都会，但有时候会有碗拉面喺度。 系啊，最 跟住或者有时 最离谱系拉面， 无端端又会有碗拉面出现嘅， 成日都讲拉面。 跟住突然之间又会有条 link， 跟住就系最近即系叫做音乐相关嘅新闻或者资讯或者啲发生嘢，咁又会掉落去。咁所以变相咧，有时好多嘢会乱啊，咁你就会唔知道。咁我有时我会用咗个功能系打星星咯，加咗个星号，方便揾嘢。即系譬如可能我哋讲。台转密码咁啊，今日转密码，咁我 打星星啦， 要打星星。如果唔系，我真系搵唔翻噶。跟住转 WiFi 密码又要打星星搵啦。 咁但系嗰啲紧要嘅嘢你就打星星，但系打下打下都好多下。 好多啊，但系因为容易啲搵咯，快啲咯。如果唔系，我哋咁多嗰啲无聊垃圾嘢喺度咧， 唔系啊，都好有意义噶。 食拉面好有意义， 食拉面人生好重要噶。唔系啊，同埋咧我发现有一样嘢都系嘅，因为因应住唔同通讯软件佢本身嘅一啲設定咧，例如send相咧，我會偏向用 S 字頭嗰個多啲，因為佢可以原圖咁樣 send 到出嚟，即係完整，唔會有一個嘅質素嘅降格咗喺度。因為平時我哋用 用 W 字头嗰度，佢会自动帮你整细咗张相噶嘛。咁你可能有时下载翻落嚟嘅时候，就会变咗好似蒙蒙地 po 出嚟，硬系有啲起格咁样咁嘅感觉。咁所以就都系因应功能咯。而家尤其一啲群组咧，大合照咧嗰啲就通常虽然你喺同一个地方嘅话，你就好方便嘅，即系一啲生果机嘅朋友仔就可以一次过唔使用通讯软件啦。咁但我呢啲就系俾人排斥噶嘛，我唔系用生果机噶嘛，咁我就冇得企喺度同大家连结啦，系嘛？咁所以我都系靠住啲通讯软件去收翻晒啲相。咁我而家都好发现咧，其实好多时候，例如嘉宾嗰啲相咧，我都喺嗰度系搵翻晒出嚟，然后下载喺嗰个部机嗰度自己 save 翻。 系啊 ，save 翻低咯，即系因为我去到咁上下，我就会醒起我哋做过一个嘉宾访问，佢讲过 XT， 佢讲过佢同佢老公开好多唔同嘅 group 噶嘛。我记得嗰时佢讲嘅时候，我哋仲笑佢啊嘛，你两个人开咩 group 咧咁？但后屘再谂真啲，其实佢嗰个做法系非常之合理。 啱啊， 加冇一个 group， 跟住可能宠物嘅， 系 啦，跟住同音乐有关嘅，咁跟住平时闲聊就用翻正常嘅对话啊咁。其实谂下又真，因为当你好多嘢发生嘅时候，你要揾翻啲记录嘅话咧。你如果全部都堆晒喺同一个地方，即系唔好成日话唔好将嗰啲咩鸡蛋放晒同一个篮度嘅啫。 啱啱冇错，有道理。古人嘅智慧 系啊，原来佢一早已经系 睇透咗啦。 而我哋嗰时仲取笑佢。 但系其实佢都有一个破绽嘅，就系佢开好多group 啦，同佢老公，佢冇话系开喺唔同嘅通讯软件。 都唔紧要，同一个通讯软件，你起码都搵得翻啲啊嘛。 系啊，但系一死就一全部嘅群组一齐死晒咯。 系啊，咁所以系啦，头先大家经咗短短嘅时间，而家就 好翻噶啦个状况， 正常翻咯。 我头先都同啲朋友约紧嗰啲食饭啊、拉面啊嗰啲啊，冇问题啊，唔好担心。但系啲雇主啊，最紧要啲雇主唔好打晒攞咁样搵啲员工 咯。我谂系啊，即系嗰啲员工开心啊，头先 系， 同埋有。 系我见到啲朋友话，个通讯软件死咗，等我去食个下午茶先咁样。 同我谂佢两个都应该开心嘅，因为佢哋嗰次讲呢首新歌嘅时候都有讲，作为内向嘅人，将佢放大咗个嘅情况，就话喂，有时电话都唔想接啊。所以啱啱死机应该好啦。奉旨唔使复 message。有啊，初同埋 Ivy 嘅《向外世界》。 炎热黄昏，聊直如一份，无奈铃声来袭，假装敷衍也得点幽默。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其实你我不相似，随便在地球乱逛，看星星漫游夜晚，听风延续时间，谁未及夕阳耀眼，沉静里于孤独自转弯，喜欢栖息昏暗巷的习惯。

走随黄河。誓要生死都归乎你好，乱了将脚步重组，一小撇步任何事亦都会过渡，终于会从原道青葱那片荒土。管喊寻求某某资产，人常说门常开，明了吗？仲有一些方法寻美好，若要将错漏填补，一介撇步为何自怜自欺而踏上着去共对，最坏那条命数。为了呼吸得到过清楚，为了给岁月知道，今天对赌，因为上无觅中曾虚露，迷惘你尚有星途，难过你尚有倾诉，奇怪在跌宕里，要是有办法得到，也能找。 这首歌的歌名是来自台语的，意思是解小窍门小秘诀咁解。听闻有细猫应字就派台作品叫做小撇步，相处之中都需要智慧嘅，呢啲智慧咧，佢应该都拿捏得几好嘅。 每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 所以只盼能有天，为全在意。 你只管作主，由我太多事，无谓等天赐住址，爱绝对可以。 充满幸福感觉的作品叫做《年轻的士头婆》，主唱的有苏丽珊。或者我觉得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追求不是浪漫，而是追求幸福的感觉。虽然我知道两者之间很难去定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试过想过呢？ 我世界每秒也千变万化，谁也有话框飞舞就似魔法，人随甜味旋律化，有个先知去护驾，即使闹市内迷路路旁仍望见鲜花，转角与你擦过相碰视觉，而眼里是你拖我游览海角，蔷薇全赠送 就揾到聽到唔同女生佢哋對愛情嘅幻想一啲嘅諗法。佢嘅第一首個人派台作品叫做《雙魚座》，真正反映佢自己嘅諗法。佢係阿密周卓瑩。 我也會看破，又可靠直覺，仍許信幻想不理撞進險惡，棄恨人類似我太固執，掌錯就錯，不懂辯駁徘徊。在没人围道里穿梭，当一位空想家亦算不差，戴上滤镜到处定格，在胡桃湾伤心心眼，叫每个片段注入奇趣，不发梦陪我做个漫画主角吗？仍旧记得砰砰砰痛心照每一刻，有意任性会带着我一场沉溺，你的优雅叫你我故事构造神爱风格，如而盼望变做公主最美，坐上白马。 可能你的爱情已经变得实际，很多东西都是考虑条件居多。想听住佢唱呢一首歌，有冇令你谂翻一啲比较童话啲、浪漫一啲、虚幻啲嘅爱情呢？ 当一位空想家亦算不差，看见外界太过邋遢，看尽程度里多欺诈，我替我故事构造完美风格，如儿都幻化幸福的世界，坐上白马。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不用太快。Say you don't wanna be friends, live and stay me at a till end。相恋那用空气亦停止的语言表态。其实动心，只细细听着心声拉近一对频比拥吻动人。唯一追求可爱。 Fine wine, bright lights， 奉献被说是爱的语言。Right time, you're right， 快乐旅境给体验。Homie, I'm drowning, from the top end， 有的风光会接着痛。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感叹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感叹相对可放下期盼。对你那用解释语气也没修饰，放肆也极舒适。心底的女孩们压抑心声，也会秒读到。 Lolita 嘅五种爱的物语，究竟五种嘅 love language 当中，你觉得佢哋八位最重视系咩呢？过两日咧就会有佢哋访问佢，就会揭露噶啦。而今日嚟呢位朋友咧，对于佢嚟讲最重要嘅咧就系要冒险。 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虚空，有用却空洞。太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气泡中。 有佢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唔该一支梳打水》。先睇一次新闻报道啦。 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天气干燥，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喺50%左右。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白雀街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龙尾去到花墟公园，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啦，一带是挤塞。屯門南地交匯處的意外仲未清場，近富泰村部分行車線封閉了，影響到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府地出口是擠塞，龍尾過了南地石礦場。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呢位嘉宾嚟紧开 show 啦， 所以今次送俾佢呢一句嘢咧，真系希望佢可以顺顺利利啊， 一切平安进好。 哇，我都好期待啊！ 我哋收到音乐嘅嘉宾咧，有安俊豪嘅吓。嗱，今日我哋送呢一卷就真系开 show 嘅， 唔止度身咁简单，系真系为咗你今次开 show， 我哋特登咧系去祝福你嘅呢句。 呢、這个 祈福嗰啲 friend 嚟嘅， 呢、這个系啊，一切平安俊豪啊！因为系啊，因为个安字真系非常之好用啊！喺呢个情况之外，我觉得即系好想 relate 到关于可以即系叫祝福你开 show 嗰一样嘢。咁我觉得一切所有嘅嘢都假，最紧要所有嘢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冇错， 紧要紧要，多谢两位。 开 show 即系大家都成日话要切乳猪咁样，最紧要就系即系嗰个 show 所有嘅工作人员啊，各方面啊、排练啊、上台啊，都要系顺顺利利嗰样嘢就好紧要啦。所以亦都喺呢个 show 度事前就要做好多准备啦。而家你就应该系嗰个准备嘅阶段啦。 准备紧啊， 系啦，因为佢哋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啦，系啦。咁啊，而家个 stage 有冇话去到大概啲乜嘢阶段咁样样 咧？所有大致上嘅流程啊，或者各方面嘅设计啊，或者自己嘅歌都定晒噶啦。 系。 咁啊，系呢段时间，因为嚟紧我哋十月尾都仲会有一首歌会推出，咁就先去到演唱会。咁所以而家就做紧嗰首歌啦，咁啊录紧音啦，咁同埋MV 啱啱拍完啦。 系。 咁就仲有就係排舞啦，係啦，咁所以有少少都爆咗，會跳少少舞啦，喐下咁樣。 係咯，因為仲有一隻歌會出咯，即係我今日講呢只之後喺演唱會前，即係呢一個月內會發生啦。 冇錯， 係咪都因為可能個主題啊，或者有啲 link 嘅古仔都關今次演唱會主題先呢樣嘢事？ 其實都關事嘅，其實因為呢一樣嘢咧係我想表達好耐㗎啦，下一首歌嘅主題，咁所以咧我一直都想可以，因為演唱會係我哋成個章節嘅句號啊，即係我希望用個 show 嚟完咗呢個人性嘅篇章，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可以喺個 show 之前快快脆出埋首歌，令到呢個篇章再完整啲。 係，咁呢一個嘅諗法，用一個叫做音樂會去完結呢個篇章，係大概幾時出現嘅？因為成個篇章之前由失蹤72小時開始，到而家第四首嚟緊有第五首啦，係即成件事大概幾時開始萌生一個用 show 去總結嘅呢個諗法咧？ 我諗係刺猬開始已經諗噶啦。 哦 ，OK， 刺猬開始已經諗，跟住然後咧嗱，想開 show 就唔係就係想就得噶嘛，即係仲要同阿老闆示意啦，仲要有啲表現啦，係啦，跟住然後再話俾佢聽，其實大致上其實成件事係點樣，跟住再同自己嘅團隊去度究竟啲 MV 去點樣 link。去個個演唱會啦，咁所以呢段時間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大概一年左右啦。 係一年時，咁點樣同老闆表現嘅？即係好似你阿哥唔係就咁講喎，要 點樣 present？ 嗱，其實咧就係、是、其實上年九月，上年十二月，其實同兩個師妹咧本身有個 show， 係 咁嗰陣時咧，喺呢個 show 裏邊咧就表現咗自己喺個舞台裏邊可以表現到嘅嘢俾佢哋睇，咁佢哋都覺得都可以試下咁樣，咁就俾咗啲信心我啦，亦都我又俾咗啲信心啲老闆啦，咁啊互相有信心咁啊試下搞咯。 係咪嗰啲元素一 take pass 啊？即 係係咪嗰啲元素跟住傾嘅？哇！今日真係好玩啊！真係好期待有一日咧一個我 自己開就好， 咁啊更加正啦，係咪？即係會講下呢啲咁啊要。 跟住最希望老闆就係要啦， 呢句又緊要啊，係啊， 最緊要氹到老闆講呢句啫。 老闆有你呢句就得啦， 咁但係其實應該即係如果聽。 聽你咁講咧，其實自己心入邊應該都袋住好多一啲關於演出嘅諗法，我諗都袋住咗好耐。咁甚至乎可能即係講真啦，即係入行開始有邊個唔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 show 啊？咁樣咁變相你其實會唔會即係到個 show 真係要發生嘅時候，死啦！好多諗法一次過出現嘅時候，我有啲咩嘢要擺落去，有啲咩好似又擺唔到落去，但我又好貪心想要埋，即係呢啲嘅混亂期，你點樣去安排自己個思緒咁樣咧？ 其實都有啊，因為咧，其實自己咧嘅歌咧，其實都幾跳脱嘅。即係如果認識安俊豪嘅音樂嘅朋友，就係都知道其實即係我有啲歌係 funky 啦，有啲歌係 ballad 啦，有啲歌係 rock 啦，有啲歌係 R&B 啦。咁究竟點樣可以將佢擺埋同一個 show？ 其實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多嘢諗嘅人，好想喺個演唱會裏面可以俾好多自己嘅諗法，去透過音樂去話俾大家聽。咁但係咧，話曬都係自己第一個 show。 係咯。 咁由自己啱啱出道到而家，其实都出咗原来都已经十几首歌，咁所以我都要照顾下一啲即系可能即系早期识安俊豪或者中期识安俊豪嘅朋友，咁变相我都希望可以唱到好多自己嘅歌。其实本身我喺我个脑里边嘅构思系多啲人哋嘅歌嘅，咁但系我最去到最后嘅考量同埋都。谂咗好耐，希望可以唱到多啲，即系自己嘅作品，可以俾佢哋听，起码唔会失望。佢哋入嚟啊，我听完你呢首歌好想听嘅，但系入到嚟啊听唔到咁。因为我自己都睇好多演唱会，都会有一首心目中嘅 side track 啊，或者系啲 main track 啊，系会想系啦。我都希望佢哋唔会失望咯。咁或者之后自己再搞 show 嘅时候再。摆多啲心思落去， 系咯，因为同埋 show 即系最笼统分就即系起码又快又慢咁啦。咁喺你身上面都齐啊，即系差关大人 key man 嗰啲就 upbeat 啲嘅， 系 跟住可能早期啲，我记得嗰阵时你会叫即系韩式情歌嗰种风格，同埋近期而家呢啲咁又有啲电子元素，即系嗰个种类都几广泛 ，which 其实都好够数系可以。砌落去個 run down 即係點樣編排咁樣都幾好啊！ 其實夠數係夠數嘅，但係係困難嘅。因為你始終如果你係同一 type 嘅歌咧，你好容易就擺喺唔同嘅位都得噶嘛啲歌。 嗯， 但係咧，當你個 type 係好唔同嘅時候，我哋都用咗好多心思去諗點樣可以將嗰啲完全唔同性格嘅小朋友擺埋一齊。 嗯， 係而唔會打交。 哦，有冇觉得？因为呢个系一个第一次嘅体验嚟，有冇觉得？哦，原来真系去真正自己参与去度一个自己 show 嘅 run down， 原来都比想象中多嘢要考虑嘅。 哦，其实都多，同埋比想象中个压力系大嘅。因为其实自己由比赛到而家都十几年时间啦，咁都一路想搞 show 啦，咁谂住自己哇，一定系即系去到 show 前，一定嗰个状态系哇，真系好渴望，好渴望去做个 show。咁去到 show 前，竟然咧会有少少紧张，同埋会有啲希望，因为当自己越希望自己越做得好嘅时候。个谂法就越大，越大嘅时候自己就越有压力，会唔会自己又做唔到咧？因为咧，我自己一个比较大头虾嘅人，亦都试过咧，有时按数咧系会发台湾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咧，而家我就尽量咧攞一个最平常心嘅状态去做晒所有嘢，就要用嗰个排练嘅密度啊、排练嘅时间同埋排练嘅次数去令到自己冇呢个感觉。 嗯， 即 系试过 多信心。 发台湾系。边啲范畴，即系突然之间 blank 咗。 通常都系歌词出问题。 哦， 我试过有一次系有一个 show， 咁都系自己嘅一个签唱会咁样嘅东西啦。咁有一首歌自己都系好十拿九稳噶啦，咁都唱到即系自己调翻转都识唱嘅歌嚟噶啦。咁突然间去到个音乐一响。我成個 chorus 冇咗，唔係一句， 係 成 個 chorus 嗰啲歌詞冇咗啊！跟住咧，我心諗點算咧？我第一段咧已經衰咗，不過唔緊要啦，內心繼續安慰緊自己，唔緊要啦，我唱埋第二個 first 就會記得翻嘅，因為唱完都係唔記得。 哇！ 所以咧，自此之後咧，我就一定要提醒自己有一啲歌。就算幾熟都好，上台之前一定要再諗多一次先上台。 係， 因為有時啲歌你真係唱十萬次，你會覺得你自己係唔需要再背嘅。 係， 但係唔得咯，所以呢啲就係經驗咯。 系啊，有时系嘅，会将啲心思放喺啲冇咁熟嘅嘢， 系啦， 因为嗰啲花时间咧，嗰啲就会记得啦。 系 谂住十拿九稳嗰啲，突然之 间就炒啦。 系试过嘅，有时做 MC 咧，嗰啲稿嗰啲都系谂住啊呢 part 得啦，好记得，好有印象啊，调转都识啊，去到嗰下就系嗰 part 衰咗啦，咁样会可能咁啊。 所以呢排排练嘅时间应该即系我谂比常人要再多几倍嘅努力啦。咁但系头先听你讲，即系除咗唱歌以外，你喺今次嘅演出都会有一啲嘅跳舞嘅部分。喂，舞步都要记嘅，舞步都好系嘢嘅。你有冇呢一 part 都有啲紧张，有啲困难咁样咧？会 原本就冇嘅，因为咧之前自己都会间唔中都会跳下舞嘅。咁亦都后生嘅时候都做过下 dancer 咁样。咁但系咧，原来而家突然间咧叫我好密集地排一个，即系可能几首歌或者点啦，咁你会发现，原来我已经喐唔到啦，即系你好想好傻好搞笑，我第一次排舞啦，跟住然后个排舞老师叫我，哇咁样呢个系啦 step 呢个八拍，跟住然后我就个脑啊系跟紧噶，但系我 feel 到我啲 手脚 喐唔到，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我就尽量将我啲肌肉啊，将我嗰啲筋骨啊，全部要打通晒佢，变翻做一个跳舞嘅设定先，系啊，所以咧。我呢段时间我都沉淀咗，同埋最好就系个状态就系你一系，其实跳唱系一个超级困难嘅事，因为跳唱你一定会有一样嘢你已经入咗血，你先可以做到另外一样嘢。譬如你已经跳舞嗰只舞已经熟到入咗血啦，咁你唔使再谂啦，咁你咪记歌词咯，啱啱先？咁或者你个歌词已经入咗血啦，唔使再谂啦，你咪记舞步咯，系咪先？但系最好就两样嘢都入血啦，但系好难嘅， 系 啊，咁样咯。 所以个同埋你演出时嘅状态嗰样嘢，你嗰个体能消耗嗰 part 系会特别去得好快 嘅，系 跳唱嘅时候。咁所以即系体能上面，但你又做开运动，应该系咪呢一 part 就反而可以冇咁担心咯？ 其实唔系嘅，你如果你玩开健身咧，你反而个人仲硬啊。即系你，因为你啲肌肉会攬埋咗住啊。即系你玩学，你玩健身嚟嚟去去都系嗰个 movement 嘅， 系 即系你唔会。周圍喐噶嘛，咁但係跳舞你係要配合好多關節 isolation 各方面，咁你要控制唔同嘅肌肉去喐，唔同嘅配合，咁所以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樣嘢。 哇，好似咧佢開 show 咧變咗好似要 reboot 曬成個人咁，我頭先聽佢咁講 ，activate 翻啲嘢， 所有嘢都要成個系統再重新啟動。咁啊喺呢個咁密集嘅排練底下，應該仲要嚟緊會有一隻歌係配合翻。演唱会应该是冇得休息噶咯，咁样听落去系 都冇得休息 的。但是演唱会冇休息，好大件事嘅，即系会唔会都担心？喂，系咪系点样可以即系争取到一个喺开 show 前一个叫做work life balance 咁样因为你都知啦，即系有时唔够瞓、唔够休息，都会影响你嗰个记忆 噶嘛。 系突然个台湾就系咁样嚟。 我而家都俾咗个戒条自己嘅，我一定要瞓够6-8个钟一日。 Okay, 即系无论我点样排啲 schedule 都好，我一定要俾自己瞓够8个钟。 哦， 系啦，最因为其实有好多嘢都要需要睡眠，譬如你记歌词啦，你排练啦，你嘅声音啦，你嘅记忆力啦。你嘅即係譬如你嘅身體各方面，即係如果你上台你想係最 fit 嘅狀態，你都要夠瞓，你先可以 burn 到 fat 或者係增到肌啊。咁所以各方面都係要瞓覺。咁所以我就會將瞓覺擺 first priority 啦。咁然後就用我晏晝，因為我平時中午到下午嗰啲時間就最得閒。咁我就會不斷咁聽啲歌，不斷咁去背啲歌詞啊，咁樣盡可能都爭取啲時間，因為我自己又要教學生，跟住自己又要抽時間去自己操自己，跟住然後最近屋企又裝修，跟住然後又要做新歌，然後就去排演唱會。咁希望自己如果處理到咧。咁啊，10月6日好好嘅，好好地咁獎勵自己食翻餐好 啊！咁但係咪即係呢段時間冇未必可以喺咁大即係叫壓力底下可以做少少嘢，等自己 cover 翻，即係等啲嘢俾自己減下壓，係咪都冇咁嘅時間？ 冇啊，因為我嘅娛樂就係食嘢咯。咁、我就 咁 得食嘢呢段時間，咁所以都期望住11月6日咯，都係 望梅止渴啊！ 睇人哋食嘢， 一路諗住，唉。 到十一月六号可以解放，所以要更加俾心机啦，咁样 系啦。 但所以我一路讲紧就系、是、啊呢、這个 show 嘅准备会令你有紧张一啲，听到啊即系担心嘅咧。但系好嗰方面就是、啊呢一、這个 show 其实你自己好希望 achieve 到一啲乜嘢，哪怕你自己或者入嚟睇嘅人，你希望透过呢个 show 俾到啲咩大家睇。 其实三样嘢啦，第一样嘢我好希望俾佢哋睇到一个现场演出嘅安俊豪，系点样？第二样嘢我好希望透过我自己嘅歌啦，去话俾佢听我个谂法系点。第三样嘢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我哋个团队系点？系啦，三样嘢。咁因为一个人企喺个台上边，其实自己做唔到啲乜嘢，我只系负责喺前面唱嗰、那个，但系其实后边准备好多嘢，要排个演唱会后边嗰个窝系点样，甚至乎啲灯点样打，甚至乎啲出场位，所有嘢都系大家一齐去度出嚟，同埋仲有我哋嘅 band 咧，系啊，咁所以呢个系我哋个团队嘅一个成品，咁好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嘅表演啦，我哋团队嘅表演啦，同埋我嘅音乐嘅意思。 录音嘅新闻之前听过我哋，今日嘉宾安俊豪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忍》嘅，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介绍佢新派台作品叫做《还好没有你在》，咁啊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就免针纸司法复核败诉嘅案件唔会提出上诉，但系今日刊宪修例，赋权医务卫生局局长有合理理由怀疑某注册医生发出免针纸前未有进行临床评估，可以宣告有关免针纸失效。局长亦都可以基于公众利益嘅考量，宣告某注册医生发出嘅所有指明免针纸失效。政府听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修例同日生效。政府发言人话：考虑到法庭就司法复核个案嘅裁决，政府有责任堵塞相关漏洞。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政府一直依法行事。本港新增5221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454宗，多1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130个患者离世。5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17个院友染疫，73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542间学校呈报880宗个案，涉及747个学生同埋133个教职员。21间学校的26班同埋一个课外活动小组需要停课7日。通讯软件 WhatsApp 下午发生故障，一度未能够收发信息大约2小时，下午5点左右陆续恢复服务。Meta 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话，已经修理问题，对造成不便表示歉意。大批用户在下午大约3点起，先在群组无法收发信息，其后在个人用户之间亦都出现同样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屯門南地交匯處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近住富泰村的部分行車線暫時封閉，影響到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府地出口一段擠塞，龍尾福亨村。另外較早前界限街去觀塘方向，近住八雀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現時一大車多。而較早前康莊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上址的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洪水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見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兩邊學園街，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處，獅隧九龍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去狮隧方向就见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方面就见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创智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龙盘苑，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 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收音乐嘉宾咧，有安俊豪啦，咁啊，头先就讲咗嚟紧 show 嘅一啲准备啦，咁啊，而家有首新嘅派台作品啦，还好没有你在，系啦，咁啊 show 前嘅尾二一首咧，咪之后嚟紧仲有一首，咁但系呢一首就紧接住人嘅一首作品啦，咁我哋两个咧都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有啲嘅谂法，就你再 Q 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好， 我估下先。咁啊，首先我觉得呢首歌咧，虽然佢系听落去系一首情歌嚟嘅，但系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內容咧，都反映到啊安俊豪佢嗰個真實嘅性格同埋真實嘅一面，就係佢我估你係嗰種咧，有少少叫做固執或者係嗰種會頂硬上嗰一種人嚟嘅，即係例如呢首歌講嗰樣嘢就係、是、我、哦、其實我一個人都冇問題哦，單身都 OK 啊，冇你喺度更加好啦咁樣，咁可能即係唔一定愛情啊嘛，生活都可以係啊嘛，你頂唔頂得上，頂得上有咩問題啊？使唔使休息下？唔使，我可以繼續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你係有呢一種少少嘅固執喺度，其實就可以喺呢首歌引申到你呢一種真實嘅性格嘅咁樣。 係，我估埋你咗揭曉啦。我覺得呢一首歌嗰、那個即係個反話意味非常之重啦、啊，即係還好冇有你在，即係好彩你唔喺度啫。唉、哎，你喺度拍拖真係煩啊！但其實根本個心裏邊掛住人嗰種啦。咁我覺得係喺音樂上面，我想估嘅就係嗰種表達，就係因為呢首歌我覺得好特別，係前面第一個 chorus 前嗰 verse 咧，好明。演同首歌第一个 chorus 开始后面嗰种情绪完全系另一样嘢嚟嘅，前面嗰种系讲到话，唉冇你真系好好，但系你个情感系好复杂，我听得出，因为你讲紧反话嘛。咁我觉得呢一首歌会唔会就系你要无论作嗰个曲嗰个 structure 啦，又或者甚至乎唱个情绪，就系、是、最难就系呢一样嘢，我点样表达到我讲紧嗰样嘢，但其实我又唔系讲紧嗰样嘢。系啦，即系我觉得嗰种反话就系喺呢首歌应该几难同之前。即系只要處理嘅咧，同之前嘅歌唔同嘅，我覺得係 你哋都中嘅，犀利啊！犀利犀利犀利！首先答咗就係、是、其實我個性格先啦、嗯。其實我相信認識我嘅人或者同我合作過嘅人都好難喺我聽喺我個口度聽到，喂，不如唞一唞啊！好攰、嗯，即系我唔會咯，我好少喺工作裏面會叫大家停啊，或者係點，或者自己嘅感受好少，又唔係唔在意自己嘅感受嘅，咁大家都做緊嘢，我會在意大家嘅感受多啲、 啊。 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咁樣嘅人，同埋我自己都係報喜不報憂，即係同埋我係好奇怪，我啲 friend 就成日同我講：，喂，三文點解我冇聽過你神嘅、 嗯？ 即係你冇聽過。你去約出嚟，哇唔好唔開心啊！然後飲杯嘢冇嘅，因為我話我得一個狀態會上就係好嬲，但我又好少好嬲，咁所以我通常都人哋問我點啊最近，我都話 OK 啊還好啊，真呢、這個真係我嘅口頭禪，又叫冇問題啊！即係而家演唱會點啊？OK 啊，多啲嘢有多嘢做，多嘢做就正啦、啊、咁樣。即係我會係咁樣嘅，因為好少真係會同人講，喂真係唔得，減點係 咁。但係去寫呢首歌嘅時候，或者去做呢首歌嘅時候，係咪即係同 T-Rex 填詞人 T-Rex 就有傾過？喂，我想寫一首關於感情嘅歌，但係。 都是想用回自己性格上的这一面可以放到落一首情歌度咁样，系咪由呢一种自己嘅内在嘅性格引申落去，或者定系 T-Rex 可能发掘到一啲咁嘅特质咁样嘅咧？ 其实同 T-Rex 倾嘅时候，其实我哋基于两个状态嘅。点解呢一首会系情歌咧？就系因为我哋想延续翻人嘅故事嘅、因为人系讲紧一个甩唔到身嘅主人翁，佢就对方对佢好差，但系佢甩唔到身。 系 好啦，去到还好没有你在。就是讲佢甩咗身之后啦，甩咗身之后咁佢点咧？其实佢都系甩唔到身， 哦、 其实佢都系不断咁去俾以前嘅感情或者过去咗嘅嗰个女仔去牵绊住自己嘅生活，有好多嘅兴趣，有好多嘅状态。即系睇 MV 里边就系讲紧男女主角两位就系不断咁去影响大家，但系佢哋分开咗啦，已经。就係咁樣嘅狀態咯。咁第二樣嘢就係同 T-Rex 傾嘅時候，其實佢好了解我的性格，亦都佢好知我好多嘢都死頂嘅。咁所以咧，佢就透過呢個方向，而亦多謝 Gareth 咯。因為咧 Gareth 佢用咗一個好好玩嘅手法，就係提議我哋就係個喺個詞上面，如果你唔聽首歌咧，淨係睇份詞咧，你會覺得依份詞係講緊一個對分手完全零感觉零包袱嘅好好洒脱嘅一个男人男仔，但系当你听埋唱之后咧，就系讲紧波城嘅嗰样嘢啦。就因为我哋去设计嗰件事，就系如何能够意思系 A， 然后唱紧 B 咧，就系不断咁去研究呢样嘢。而我哋嗰个 first 嘅方向系定得最耐嘅。其实我通常我啲歌嘅方向都系咁，但特别系呢一首歌，因为之前嘅歌有可能讲翻引为例啊，会用多啲 groove 去带首歌去行嘅，而呢首歌系用语气去带首歌去行，即系嗰个主导性系好唔同。呢首歌嘅唱嗰方面系需要嘅时间系耐过引一倍，可以话。咁所以啊，我哋最紧要揾啱个方向，然后就慢慢去录落去，咁就慢慢就揾到嗰个方向系点样。 咁嗰个 verse 嗰个位置花时间去揾，又曾经揾过一啲点样嘅 approach 噶，即系揾到而家呢个之前。 因为一开头我哋录过几个 verse 嘅，咁个 verse 咧一开头系录过一个系好虚弱嘅，但 系 你太虚弱咧，你又觉得好似喂呢条仔做乜嘢啫？都分手都唔识咁啊嘛，就会有咁嘅感觉， 太渣啦咁样。 系啦，跟住又录过一个好伤心嘅，哇！咁你好伤心又好唔夹嗰份词， 系 咁你如何能够你听到系伤心？然后又可以表达到份词唔同嘅意思咧，咁最尾用咗一个方式就系嗰种喺间房度自己氹自己安慰自己嘅嗰种声，即系有少少气声，跟住同自己讲：喂，算啦，不如唔好再谂啦，瞓觉啦。即系呢啲咁嘅状态去做咗嗰段嘅 first。 哦， 咁都希望喺人哋听紧呢一首歌嘅时候可以。都有一个咁嘅感觉， 系，因为都真系呢首歌越听就会觉得越明显。当前面嗰种只用自己讲嘢之后，你一去到 chorus 一爆出嚟咧，就开始会 feel 到，其实你系唔 OK 嗰种感觉，系咪都系个设计就起码保留到去到 chorus 嗰度先至 爆 个爆发点出现啦？咁样 其实都专登喺个编曲上面，即系我自己作曲嘅时候，其实都今次特登去试咗一个好大胆嘅安排，就系冇 intro， 系啊。 咁因为我会觉得当你太过多 intro 嘅时候，你会俾个 intro 带咗你去一个氛围。但系黑包如果一嚟就同自己讲嘢呢，一嚟就单身也好，其实都唔系一个唔好嘅尝试。即系我自己觉得好啱呢一首歌嘅铺陈，同埋喺个编曲上面呢都会听到好多即系有啲时间啊嘅声音，有啲 effect 里面喺度都话俾大家听。都话俾自己听嘅，应该话够钟啦，够钟啦，够钟啦，唔好再咁。咁一入去，同埋呢首歌都好直接噶，一完咗个 first 就立即就入 chorus。 系啊， 咁就希望可以带到个一个同，其实同人咧特登系有啲设计上面嘅唔同。人系一个都几 都算是一首工整的曲，但是今次这首歌呢，第一没有 intro 啦，第二它两个 first 都完全的 melody 都不同， 是的， 是的，所以在个铺陈上面是同人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就是做到一个即新鲜感出来， 是因为都明显完了第一个 chorus 之后再去那个 verse 已经同头先一路 讲 最头嗰另一件事已经转咗个情绪，因为个底已经啲吉他继续肥紧， 已经开始嬲紧自己 啦。系啦，即系已经系转咗。咁呢一样嘢系咪都真系承接住瘾嘅时候谂紧我做一首新歌？嗯、因为之前我哋几次访问都讲我个曲风会试唔同嘢，但系今次就系同瘾都系玩 band 衫啦。咁所以嗰阵时初头做都要谂下，哦，就算做 band 衫都好，我可以搵到啲乜嘢唔同咁，系咪都要谂好耐？ 是啊，无论我哋无论啊 Gareth 嘅編曲上面啦，我个曲上面啦，都諗起个段落上面嘅啱啱讲嘅设计啦，同埋喺个編曲上面其实我哋专登用嘅乐器声都全部唔同嘅。 嗯。 咁所以当然啦，大家都会听到都系 band 声喎，咁但係其实如果你听细啲里面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听。 係啦，有啲电子嘅。 係啦，电子元素强啲 里面咁样。 咁就去带去下一首歌囉。 哦，我中意你咁样静鸡鸡心出嚟呢、這个，哦，即系会咁样俾啲牵索去嘅，咁即系所以即系 无论 M V 都系嘅，其实 M V 里后边有个彩蛋嘅位置都系赖去个演唱会同埋个歌， 即系一个几部曲咁样样， 系啦， 系啦，发嚟嘅。 O K， 咁即系所以喺演唱会嘅编排上应该会黐埋一齐啦，我觉得。 系 坐一坐你先，乘机坐一坐你先。 佢有冇觉得好大啦？佢讲嗰个电子嗰一样嘢，系咁，所以话其实会唔会呢一首同嚟紧嗰首都几叫同期去度咧？因为如果唔系你要咁样留啲尾巴喺度嘅话， 其实两首歌都系同期做噶、同期做 系， 同埋我哋两首曲都有一首噶啦，做还好没有理睬嘅时候，咁所以变相我哋可以设计到好多嘢咯，无论喺个 MV 上面，无论喺个编曲上面，无论喺个唱法上面，无论喺个编排上面。 咁嗰阵时佢你同期做啦呢几首作品，咁系因应住佢哋嘅歌词写好咗嘅内容去决定嗰个先后次序边一只出街先咁样，咁而 make sense 地呢一只就好似好适合喺人之后去放出嚟咁样而排出街嘅。 其实唔系嘅，其实我哋系啲曲咧，往往我哋啲词咧都系喺推出之前咧，同阿 TVS 再倾，因为咧我哋会有，我觉得有领悟，同埋我觉得每出完一首歌咧，要有一个消化嘅时间。 系， 譬如嗰首歌做完之后，人哋吸收嘅感觉系点样？因为我哋做嘅会好主观噶嘛，咁、我哋就会不断咁听 comment。你不斷咁去睇下各方面對於呢首歌嘅感覺係點，我哋再會有啲調整，跟住再去同 TRS 再溝通，再出份詞咯。 哦， 係啊，所以每一首曲當有喺度嘅時候，我哋都未有詞嘅，我哋係做之前先會填詞。 咁你話做呢隻之前就係引嗰首歌出完，有冇一啲嘅 feedback 等等，其實都幾影響到你做呢首歌嘅一啲決定咁。 其实都有个决定都几重大， 系 同埋因为呢首歌一开始去，因为我之前讲个瘾，其实系我哋都做咗好多个 demo，然后最尾拣咗瘾呢个 demo 去做， 系 而呢首歌就唔系啦，呢首歌我只系做咗呢一个 demo 同埋另外一个 demo 两个嘅啫，咁系都系一个 tailor make for 呢一首歌。个词，因为我哋今次系出咗词个 concept， 我哋先做曲，有啲唔同，调转咗，咁所以我哋都几系听咗人嘅 comment， 同埋想试多一首 band 生，即系我觉得好似唔够喉，好似 人 之后系啦，我自己又中意爆下咁样，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嘅成個製作上面。 咁話人有啲咩嘅 feedback 你自己都幾深刻㗎，即係啲樂迷呀聽眾聽完之後講，或者啲 friend 講。 其實都有一個 feedback 就係話，其實 Simon 你把聲係好適合唱 band 聲喎、其實你自己有冇諗住向呢一個方向 keep 住去發展呀、咁樣。我冇諗過自己試下唱 band 聲係會有一個咁嘅 comment 㗎嘛、即係當你第一次游水，有人同你讲：喂，其实你都几适合游水，有冇兴趣参加奥运啊？明白嗰个 好啊， 即系嗰个反应我自己觉得系咁。咁所以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既然系咁，因为我自己又中意 band 声，咁我自己又唱得过瘾，我又觉得好爽啊，因为唱 band 声。咁我既然系咁样， 咁不如整多隻啦， 都係 即係符合大家嘅要求，又自己可以根據翻人去度多一個故仔出嚟。 哦，其實呢個好難得，因為有時音樂人做歌創作自己中意，但係人哋未必中意，或者人哋中意嘅未必係你心裏邊中意嘅。但係而家好難得就係大家都你創作方又中意，聽嘅人又中意。 暫時99%都幾中意我唱 band 生。所以我問過的朋友仔，他們都給了一個認同我，既然是這樣就試一下做。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即會不會都跟 Gareth 監製去談一談，就喂大家都好像很受落，不如我們就朝著這個方向，但是當中又可能多多少少我們都滲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在當中，即是 band sound 來都可以有些不同的元素在每一首作品裡面，會不會有時都會用這些思路去思考一下？ 其實有的，因為每一次去揀編曲人的時候，譬如上次是找了 Howie 幫手，今次找了 Teddy Fan 幫手，其實兩位都是一個我自己本身都有很喜歡啦。 Howie 就是我之前很喜歡的編曲人，而 Teddy Fan 就是我之前合作過的單位，其實兩位朋友對我來說都有些緣分在裡面。如果你說在個 band 山裡面可以滲出安全號的味道，其實引上次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其實 Howie 編曲的歌其實是很本身是很 DJing， 如何能夠可以將我自己 的味道可以滲到進去呢？其實都呢段時間，我諗我真係好認真咁去諗過自己係咪要重新去學過唱歌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每次去錄音嘅時候，我記得早幾日我出咗個動態，就係話好似每次錄音都好似自己完全唔識唱歌，要重新學過唱歌咁。因為自己有好多陋習嘅，譬如咬字啊，譬如一啲發音位啊嗰啲。咁我希望可以盡量可以跟隨到個編曲人的心思去做。其實有時唱歌不是只是在自己的觀點出發，你要配合的嘛。所以跟不同的編曲人合作，跟不同的單位合作，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跟他產生一個化學反應，而不是安俊豪加這位編曲人，或者安俊豪加這個監製，是他們做的事是怎樣。我反而重視是這樣。所以我暫時我見到人和橫空沒有你在這兩個個體都是獨立的，都是一個好我自己好鍾意嘅嘗試。 咁同 Teddy Fan 嘅緣分係點樣展開嘅呢？ 嗱，首先呢、我認識一個朋友就認識佢嘅。咁本身嗰個朋友仔呢就係我以前比賽嘅朋友嚟㗎。咁先唔講呢個朋友仔先啦，講下點樣認識佢。咁就係一個演出，咁佢係彈吉他，咁做 musician， 咁我就唱歌。咁而喺嗰個練習當中，其實我同佢夾咗好多唔同嘅諗法，即係無論一首歌裏面，我發現呢一個人呢有好多諗法，即係無論你一首歌本身你 original 就係咁，佢好容易好快就會去咗第二個 flow。佢自己亦都係好有觸覺嘅一個人，咁所以同佢夾起上嚟咧，我覺得哇，佢做啲嘢都幾型。係啊，佢做啲嘢都幾型，同埋佢手吉他唔似係一個亞洲 musician 嘅一手吉他，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好正啊。 係，即係已經一路記住咗啦。 係啦，記住咗，咁所以今次Gareth 再去找 Teddy Fan 合作的時候，我本身是有好好有即是我本身聽到這個合作已經是很期待 的。咁所以再收到埋即係佢再編嘅又係，真係。 咁我就順翻佢嘅 flow 去唱翻個橫空沒有你在。咁其實成件事就我覺得開心啊，中意啊， 最緊要呢一樣，最緊要呢樣，自己中意人哋又中意，兩樣就最緊要。咁啊，而呢一首歌咧，亦都有個 MV 啦。咁啊，今次就唔係你自己去飾演啦，係你有客串喺裏邊啊，都有客串。因為本身都諗緊，你知你間唔中每一次都會有個好靚嘅女主角噶嘛。 哦，係， 我今次都好靚， 今次都有，但係 之前自肥啊嘛， 係啦，之前男主角就係自己，今次就係黃日豪， 好放大呢樣嘢。 系啦，咁今次谂呢一个嘅即系故事线，亦都好似有一啲嘅尾巴留咗一个盒咁样样， 系 咪都系今次呢个 MV 度嘅时候一个好 main 你哋想做到嘅嘢啦？ 其实都系嘅，因为呢个盒咧，其实可以会承接住之后我嘅下一首歌啦，同埋个演唱会。去到演唱会，大家睇完就会知道，个盒其实系咩嚟，同埋。大致上咧，去到下一首歌都會估到係咩。咁所以我好希望 大家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美國動畫迷， 嗯， 咁美國漫畫迷啦，即係點美國嗰啲動畫電影係好中意咩啊？好中意留彩蛋噶嘛？咁所以我好希望可以每一個 MV 都可以承繼到呢一樣嘢，可以連接住咯，而唔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咯，每個都係，係啊。咁然後將我嘅意思同埋將我呢個人性系列擺上演唱會舞台。 嗯，所以嗰个盒就好似Marvels 系 蓝色嗰个能量方块， 跟住就要睇下到底之后先发现佢系咩嚟嘅咧。 原来呢个世界宇宙唔止一个嘅，跟住 冇错冇错。所以大家睇 MV 嘅一上 credit 都唔好走住啦，同睇嘅一样，上 credit 之后仲有嘢睇嘅， 系啦，亦都会知道少少啦。跟住下一首歌会有啲咩？头先听有少少电子嘅呢度渗咗啲啦，同个 MV 都有留咗个尾巴。跟住嗰首会点咧？咁就大家就等待嚟推出嗰首歌。 好， 系啦，亦都预祝一切即系一切平安进好啦， 一切顺利啊 ，good show 啊，好，谢谢你啊，今日 thank you， 多谢。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酒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亦要继续难承受，终要倒数。才能度过过去，即使多么快乐，现在亦难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还好。 安俊豪的《还好没有你在》，听日5点钟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